就话于梦中菩萨现化神力，亲临世人，预知世界的变诸变数啊！就或者咧，你呢个生者咁啊，在于瞓觉之时，你就会发梦啊，在呢个梦中咧，就见到菩萨现一种大嘅神力。不在呢个梦中咧，菩萨啊带领呢个生者，佢话亲临世人，咁就预知世界。去到任何一个世界之中，咁啊见到咧你自己已经去晒呢个父母或者咧兄弟姊妹，即系你所思念嗰一个人，佢上升定抑或下降？咁啊，至于以后你点样去做功德法事咧？咁啊睇见到点嘅情形？你见到佢若是堕于恶趣噶，咁就唔使讲啦。肯定你咪就超度佢，离开呢个恶趣，你就要为佢念此经、念菩萨圣号啦。即使你见到你自己嘅亲属，咁啊就往生净土，咁啊更好嘅。咁啊，即使只系生到天上享福啫，你亦都可以咧。咁啊，再为念经。念菩萨圣号，上三宝嘅慈光加被人，令佢辗转咧生起呢个道心，种下呢个出世嘅善因，日后得生净土。佢话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，就至于千人，就是人当得菩萨显所在土地鬼神，就终身为父。现世衣食丰人，咁无诸疾苦，乃至还是不入奇门，何况及身？嗱，咁啊，以上嘅经文都系专一啦，为啊已经呢个去世嘅人咧而讲嘅。咁啊，现在我哋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为呢个生者而说，就系我哋做此地藏经。念地藏菩萨名，固然可以令呢个去世嘅人罪孽深重，免堕于呢个恶道。即使成福受生啊，令佢转增圣恩，咁呢啲纯粹都系为呢个亡者事啫。咁啊，如果对我哋呢个生人嚟讲啊，有冇好处咧？有，肯定有啊！所以话更能每日，即系啲生者，即系未曾去世啊！嗰一个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佢每一日都念地藏菩萨名一千遍，即系念一千句南无地藏王菩萨，就当然就唔系指地藏经啦。咁啊，一日廿四个钟头，即使你唔做事，乜嘢都唔做，连觉都唔瞓，连饭都唔食啦。我相信廿四个钟头咧，念一千遍地藏经咧，就肯定咧做唔到啦。咁啊，所以始终嘅千遍咧，已经讲得好清楚，系念菩萨名，即系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嘅圣号。咁啊，念一千遍啦，即系念一千声。如果我哋念佛珠啦，咁啊，即系念十寸咁啫。十寸咧就已经系有一千零十啦，已经系超过一千遍啦。咁就好多人都做得到，只要你发心就可以。就至于千日，千日呢个三年啊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咁啊三年咧。就是三三九啊，三六定一百八，咁啊一千咧零八十人，咁啊所以呢次嘅千人咧，即系等于话我哋练三年，亦都系话咧，我哋啊即使有所求，你就唔好心急啊，千万唔好啦，都唔练成。都唔念咗三句佛号菩萨号啫，你就希望乜嘢好嘅啊？所谓咩果报啊，或者有缘必成啊？唔系话少少时间咧可以达得到，我哋唔好退沙， 理由就是我们的心啊，历劫以来都是生生灭灭啊，都是散乱啊，都是不专一的。我们即使念了几日佛号，念了几日菩萨号啊，我们的心都不容易静啊，都不能够纯熟啊。所以佛一个大慈悲，教我们念菩萨名之时，要怎样念呢？要念每日一千句，要念足三年。由于有咁长嘅时间啦，我哋嘅心咧就念不上数，个心咧就冇散乱，个心咧就比较专一。由于个心冇咁散乱，而到专心于一境之故，咁就自然得到菩萨嘅感应啦。佢话自于千人。他说是人就多得菩萨了，他说这一个若能如是，每日念一千遍，即是念一千句南无地藏王菩萨的名号，他亦都念满千日，即是念满三年，是人呢就当然得到地藏菩萨的慈悲加庇，他就显所在的土地，即是你所住的那个地方呢，我们有土地神的嘛，即使是佛堂寺院都有土地门工的嘛，他就是保护呢这个地方的，你所住的地方呢就得到地藏菩萨差遣你所在的地方的土地，如同鬼神啊，终身都维护你，你由此到终，你有生之日，我的土地鬼神都维护你。咁你现世已成功人喎，咁你现生呢对于呢个贫穷两个字啊，好似与你冇缘，你现世地衣食都得到丰足，佢就无诸疾苦，而且你冇呢个病痛，系因为嗰啲土地鬼神呢一生一世啊，你有生之日佢都扶持你，所以连病痛都冇啦。佢乃至还是就不入其门啊，其他嗰啲种种嘅灾难，例如风啊、火啊、水啊，咁啊或者其他嗰啲灾祸事啊，连你个门口都唔入啊，就当然就唔会啊令你嘅身体受害啦。嗰、那个何况啊？合到你的身体，但是人不竟得菩萨摩顶受记，由于你每日念菩萨名，种下广大的善根，一声佛号、菩萨圣号都种下出世的善因，何况你念足三年，乃至三年以后，你仍然继续发心啊！咁你呢啲清念菩萨名号嘅善因呢，越积就越多，以此善因嘅种子多，你日后就有机缘遇到呢个善知识，再为你开示，你从此发心，咁啊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啊，咁啊总有一日最后不竟得到菩萨呢为你摩顶受记啊，你将来成佛道。得佛赐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佢欲发广大慈心，救度一切众生者，欲修无上菩提者，欲出离三界者，是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闻名者，自心皈依，立于香花衣服、宝贝饮食、供养瞻礼啊，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，都永无障碍啊！就说明，若是我哋有人发心念此个地藏经，或者念地藏菩萨嘅圣号，咁你有乜嘢嘅心愿呢？如果你想度众生，得满你嘅心愿；你想修无上菩提道，得满你嘅心愿；你想离开呢个三界嘅痛苦啊，得能够满你嘅心愿。但系条件只系有一样，你一定要问 名见地藏菩萨或者闻地藏菩萨的名，你要皈依，你要供养，你要顶礼，咁让你有缘必成啦。我话佛师啊，观世音菩萨，你要知道，佢若果未来世之中有一类嘅善根男子或者善根嘅女子，佢欲发广大慈心啊，咁啊佢欲想啊发呢个广大嘅慈悲心，做乜事啊？佢救度一切众生啊，即系发呢个广大众生无边誓愿度呢个心。佢哋欲修无上菩提者啊，佢为呢嘢事噃？佢要发呢个广大慈悲心，救度一切众生，自利利人啊！因为佢欲想修呢个无上菩提道。你话唔系想修无上菩提道者，一定要发呢个广大慈悲心，去度众生。有慈悲心，先至生起菩提心啊！有菩提心，先就可以成就菩提果。所以此一类嘅善男子女人，佢欲想发广大心，救度一切众生啊，拔一切众生苦，与一切众生嘅乐，乃至从此生尽未来生啊，都系咁样行菩萨道，去广度一切有余。佢目的系为乜啊？欲想修正啊，无上菩提之道。啊，佢欲出嚟三界者，或者有一类咧，佢即使唔发心求无上菩提佛道啊，啊，佢就最少咧都希望得到正呢个出世阿罗汉果啊，咁就了脱呢个三界嘅生死轮回，断咗呢个三界生死之恩啊！永远不入这个三界的父母胞胎，再不来这个三界受生死，我说落出来这个三界的生死的。那么则我们应该要怎样做啊，才可以达到我们发广大心度众生，成就我们的无上菩提道，或者能达到出嚟三界苦呢？要乜嘢嘅条件至可以达得到我哋呢啲心愿呢？佢话是诸人等啊，咁啊，以上呢一类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见地藏菩萨形象，咁啊，见就属于眼，佢呢个眼睛咧见到地藏菩萨嘅形象，及闻名者。以及呢、这个耳根啊，闻到地藏菩萨的名，那咁啊，见闻啊，都是为呢个入道之本啊。咁啊，亦都我系我常常讲咧，你哋拜佛之时，唔好好似中意咁啊，你要企得四四正正啦，咁啊，要略为卧高个头，你要睇下诸佛菩萨啊。即是你当时所顶礼的佛像或者菩萨像啊，那种的威德，那种的慈用，来到启发你自己的信心啊。因为佛菩萨是最慈悲的，那么我们顶礼他之时，我们就要看入他这个慈悲之相啊，嚟到启发自己对菩萨一种嘅尊敬，咁就见地藏菩萨形象如此啊，见一切诸佛菩萨像都如此。啊，咁啊，如果见嗰啲鬼王像啊，或者四大天王像啊，哇，佢就都系吹粗碌眼噶喎。咁啊，我哋要唔要见啊？嗱，我哋即使受咗戒唔同嘅顶礼咧，但系问个相啊，亦都会啊。咁我哋要唔要见下佢先咧？等于话需唔需要先啊？略为卧高个头啊，望下佢咧，要啊，应该啊，点解咧？因为菩萨现鬼王相啊，现呢个威势相啊，就是警惕我们这个造罪之心啊。你不以为我偷偷摸摸咁啊去害人，或者个骗人，或者搵人哋个笨啊， 其实举头三尺都有神灵。你虽然偷偷摸摸去做坏事，但系嗰啲神灵、嗰啲鬼神佢知道嘅，咁佢当然就唔高兴你咁样做啦。所以佢常常啊都系金光雾蒙。若是我就去到寺庙，咁啊见到嗰啲金光护法神，虽然佢个样啊吹须碌眼啊，你望一望佢啦，你哋有所警惕啦。佢为呢个时候望住我啊，咁大只眼，好似一副咧想食咗我咁嘅样子啊！为咩事啊？我自己做得亏心事太多啊，或者破坏佛法，或者障碍人哋发心，或者破坏人哋做好事，都系地狱之恩，系为堕落之缘。所有嗰啲护法事神都唔想我咁样做啊！唔想我种下呢个堕于恶道之因，所以佢咧就以呢个威猛之相，令我哋举头望到佢之时咧，生起一种惭愧之心，生起一种报为堕落恶道之心，咁啊从此改恶向善，受持佛法啊，依法修行啊。都可以免我哋堕于恶道嘅果报，所以我哋入寺庙之时，咁啊见佛菩萨嘅慈身，我哋要见啊启发我哋嘅善心，即使见到护法善实，所谓怒目金刚之相啊，我哋亦都见啊可以警惕我哋呢个造罪之心，从此呢唔好再做。免咗堕于恶道嘅因，所以呢个见同埋呢个物两个字啊，都系为入道之门。我哋闻到菩萨嘅慈悲，先至去见去拜啊。我哋闻到呢个金光护法善神啊，护持三宝啊，警惕世人唔好做呢个堕落恶道嘅罪孽啊。咁我哋先至去见或者金光护法善神，咁啊对佢尊敬啊，从此唔做恶。所以我哋入到呢个寺庙里边，不管诸佛菩萨、金光善神啊，我哋闻其名先至见其啊，然后先至至诚恳切恭敬啦去礼拜供养。所以话是诸人等。若是见到地藏菩萨形象，或者闻到菩萨的名，他自心归依，始终这个自心两个字呢亦是很重要啊。如果说人家归三宝，我又去归依呢，究竟啊他为这事的归依，他是莫名其所以啊。连拜山拜佛呢，他都拜得不四正都不知啊。日后他负咗呢个归依三宝之名，系百分之一百仲要加零一呢，唔懂得归依三宝嘅意义。所以呢处嘅自心呢，就系我归依三宝之时，我哋应该咧要了解归依三宝嘅意思，咁啊然后咧先至生起一种啊恳切嘅自诚心嘅归依。所以始终见地藏菩萨法相，及闻地藏菩萨的慈悲圣号，我们一心一意归依地藏菩萨，就或者以这个香花衣服、金银财物珠宝，或者以这个四时好的饮食来供养地藏菩萨，瞻仰地藏菩萨，顶礼地藏菩萨，不是善男女等所欲促成，都永无障碍啊！佢如是此一个善男子，真真正正啊，能够见地藏形，闻菩萨名，皈依嘅时候，而有自心，亦以自心啊！用这个香花衣服宝贝四时饮食， 供养地藏菩萨、瞻仰地藏菩萨、顶礼地藏菩萨嘅，咁佢所有嘅心愿，佢想发广大誓度一切众生，佢想欲修无上菩提道啊，欲想出嚟嘅三界苦，咁多种嘅心愿啊，好快就达到成就，于其中间啊，都永无障碍。等于话你从初发心，直接达成你个心愿为止，你真能自心归一，做到自心两个字，咁就保证啦，你一切满愿，冇有固转个魔障咧来到障碍你。不复次观世音，若未来世有善男子、善女人。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缘，百千万亿等时，但当归兼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，如是所愿所求，都悉皆成就啊！咁我上文就只系讲，你欲想发广大心，欲想救度一切众生，欲想修无上菩提。欲想出离三界，咁啊只要自心归依地藏菩萨，咁啊有缘促成。咁啊现在咧就将佢啊广而论之，因为每一人个心愿唔同，所求就唔同啊。但系只要你发心真系自成归依，顶礼地藏菩萨。亦都是有缘必成，嗰个复次观世音菩萨。若果未来世之中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佢欲想嘅要求，现在生乃至未来生，百千万亿咁多嘅心愿，咁啊因为众生无量啊，咁啊每一个人所喜爱啊，亦都唔同。有些呢或者他没有财，即是贫穷，他就想生生世世富有，但是有些就孤独无眷属，亦都没有下一代，他就是生生世世有眷属有下一代。或是有些呢太过愚蠢，那么一只罗这么大的一字他都不懂，他就希望自己增加智慧，咁啊生生世世不至于啦系如此。有一类嘅人终身都孭住个药膏，日日都唔离都可食药啊，佢就知道呢个病痛苦，佢就发愿，愿生生世世都系健康，身体都唔有病。咁啊，总之每一个人佢做得人就有佢啲苦恼啊。由于每一个人业障所感不同，他所受的苦恼有分别，因此每一个人所求他的心愿不同，众生无量，所以心愿地亦都无边，过百千万亿种呢咁多个心愿，百千万亿种呢咁多种种不同的事情，但当归依瞻礼仰赞叹地藏菩萨名像，咁啊不管众生嘅多少，心愿嘅多少，事情嘅多少，你想满你嘅心愿啊嘛，亦都唔系好难，好容易啊！容易到点咧？你但当归依，如果系瞻仰顶礼啊，用。这个四时的花果饮食衣服供养，如果口出善言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，他为如是所愿所求都悉皆成就啊！凡是你有心愿，你有所要求的都满你的心愿得到成就，所谓如是因就如是果报。不复次地藏菩萨巨大慈悲，就永勇护我， 是人于睡梦中的积德菩萨摩顶受记啊。咁啊，此人呢，若能啊，真真正正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嘅形象，不但呢有缘有求，一定成就，而且佢仲发愿就愿地藏菩萨呢具一种大慈悲心，永拥护我。嗱，咁啊，理想啊，发愿愿地藏菩萨具大慈悲，拥护自己呢，咁啊，亦都唔系难，亦都好容易啊。条件呢，亦都啊好简单，咁啊，亦系呢，你要自心皈依、瞻仰、顶礼、供养、赞叹地藏菩萨的形象啊，咁就是人于睡梦之中就积德菩萨啊摩顶受嘅。咁啊，既然你在睡梦之中，咁啊都梦到菩萨为你摩顶受记啦，咁啊当然菩萨啦就在你呢个左右身边，系永远咧系拥护你，永远咧未有离开一样。甲伏是观世音菩萨，即若未来世善男子的善女人，于大乘经典深深珍重，法不思议心欲动，即欲动不忠于名师，教事令说，船不即船亡，动经年月不能服众，是善男子等有宿业障都未得消除，故以大乘经典都无读诵性。咁啊，此一段咧就系、是、说明，如果呢个人宿身业障重啊，咁啊，佢想读呢个大乘经典咧，咁啊即刻读啫，佢即刻就忘记嘅。咁啊，然之后我哋点样啊，先至可以令到我哋读经时啊，咁啊唔怕忘记咧，咁啊向下就教我哋，咁啊饮呢个净水，以共咧唔好饮酒食肉，唔好做呢个男女嘅奸淫之事，唔好杀害众生，加上念地藏菩萨嘅圣号，咁就保证咧。你多闻啊，绝对就唔会如痴。我话佛是观世音菩萨，咁啊，若未来世有呢个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佢对呢个大乘经典就深深珍重，咁啊，凡系大乘经典咧，都系啊，说诸法实相，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有佛性者都皆可以成佛，所谓是法平等都无有高下，人人可以成佛，佛可以成佛，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诸佛可以修行成佛，我哋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个苦恼众生，因为具足佛性之故，依法修行亦可以成佛。咁啊，还系啊说。一切众生佛性平等，人人都可以成佛的道理啊，都明白佢就大乘经典，咁佢就深深珍重啊，佢就生起咧呢个深深敬重大乘经典嘅心，佢就发不以心，佢就发一种咧不可思议嘅信心啊，地狱堕地狱众啊！欲想读呢个大乘经典，就或者咧系过背啊大乘经典，咁啊其中包括我哋常常所知得嘅，例如金刚经啦、普门品啦、就法华经啦、楞严经啦、圆觉经啦，我哋现在所讲只一部地藏经啦，都系大乘经典啊！我哋唔单有机会对住嚟读。我哋最好能够学到咧，唔使对住部经，我哋都可以过背。咁啊，佢哋欲读啊，亦都想做过背。 可是读来读去固然是不识啊。即使你想找人教啊，你亦都教不懂。你过半固然是难啊，你想读得通顺都不容易啊。就纵如名师，即使你遇到一个明眼人，遇到一个善知识，就教士令熟啊，教你去睇。咁你想读经啊，睇咧，睇咪属于士啦。所以见与部文啊，都系为人道之源。咁啊，教我哋咧睇经，睇呢个大乘经就系士。咁啊，主人都教我哋咧去读，读到咧好熟啦，但系船不就船亡。你当时咧好似得到利益咁，好熟，但系另转念咧又是忘记晒啦。等你再读嗰阵时咧，又读得甩甩咳咳啦，咁又读得唔顺咯噃。咁就读经年月都不能读诵啦，即使经过断月。锻炼咁长嘅时间，善知识教你去读去做啊，你都不能多，亦都不能做。我话是善男子等有宿业障，就未得消除。咁啊，点解呢个人啊咁差咧？就因为此个人佢宿身啊有一种深重嘅罪业未曾消除。就固于大乘经典都冇读诵性，咁啊而得呢个人宿生啊有啲乜嘢嘅罪业，先至讲到今生啊降如痴，自己读唔识，即使遇到一个明眼人善知识去教你啊，你都唔识得读啦，就百分之百就系前生啦，你仗人哋学经。你仗人哋文化，咁啊人哋听经啦，你唉使乜嘢听啊？我哋不如去行街啦，去行下公司啦，或者去睇戏啦，啊或者打翻几圈。咁啊人哋听经啊，系一件大好事啊！所谓一粒耳根都永为道种，你自己唔听啊？你仲障礙咗人哋唔聽，咁啊等於斷人哋嘅善根啊！咁啊呢種罪過咧就好大。咁啊或者你宿生啊本來都係一個大法師啊，所謂能言善辯。咁啊可是由於你貪貪之故，咁啊你咧唔肯啊發心嚟到布施。咁啊，即使人哋请你讲，咁啊，你都唔肯讲啊，你都唔肯发心啊，咁啊，以此咧为因，所以亦都感到咧生生世世啊系如痴冇智慧，所以我哋欲想咧日后啊生生世世咁啊有智慧。能够明白呢个大乘经典嘅道理，咁我哋一方面要鼓励人哋读经，要鼓励人哋学经，明白佛理，千万咧唔好咧障碍人哋咧学佛，唔好障碍人哋学经。咁啊，即使自己明白佛理，为大法师能言善辩啦。亦都唔好咧，唔发心去讲啊！只要对方发心请自己讲，自己咧只要冇病冇痛啊，呢、这个精神能够支持，我哋都要义务啊，无条件啦、啊、去为人解说，负起咧弘扬佛法嘅责任啊！呢啲亦都系每一位法师。所应该要做的事，咁啊若能如此，咁啊结下好多嘅法缘，亦都结下好多嘅善缘，亦都种下好多大乘善根嘅因缘， 咁你自己日后生生世世啊，就唔会如此。对于一切嘅大乘经典咧，就系多闻多呢个读诵性啊，就唔会如此。即使有名师教导啊，你都唔懂，冇咗个读诵性，所以如是因，如是果啊，我应该要信佛所说。咁啊，既然此一类人，佢就对于呢个大乘经典冇读诵性，咁当然咧，佢就如痴啦。咁啊，然则我哋点样先至可以免咗呢个如痴？对于大乘经典啊，多闻有呢个读诵性咧，佢话如是之人问。地藏菩萨嚟见地藏菩萨像啊！始终呢个见与共闻啊，亦系好重要啊，亦系咧为呢个入道之门。咁啊，等于话，除非你冇咁嘅善根，你冇咁嘅因缘，闻唔到地藏菩萨嘅名，见唔到地藏菩萨像。咁就冇话讲啊！你嘅业障真真正正咧系深而且重啊！但系若是假如你还有半点嘅善根，你又无意之中你闻到善知识，说或者赞叹地藏菩萨嘅功德啊，系不可思议。咁你就闻到地藏菩萨咁名噶嘛？或者你在任何地方偶然见到地藏菩萨嘅法相，咁你就见地藏菩萨像。咁你既然有机遇闻地藏菩萨名，见地藏菩萨嘅法相啊，咁你就唔好错过呢个机会，你就具以本心。就恭敬陈白啊，你就即刻咧对住地藏菩萨像之前，你就跪低，你就合掌啊，你自己好诚恳咁，将你自己嘅本心嗰种咁对于大乘经典无读众生嗰种嘅如痴，咁啊恭恭敬敬咁咧。陈白于地藏菩萨之前，而且更以呢个香，与共呢个花，与共呢个衣服，与共呢个饮食，与共一切个玩具，即系你所喜欢嘅呢个玩具咧，就唔系话真系细路仔咧玩嗰啲公仔个玩具，而系你日常咧心爱啊。所喜欢嘅嘢，或者系古董啦，或者咧系字画啦，咁啊你自己时时欣赏嘅，亦系你自己时时所中意保留嘅，啲属于一切咧，你自己生活上啊所喜欢嘅一切嘅事事物物，咁啊佢哋一切玩具，嗰个供养菩萨啊。咁用嚟咧系供养菩萨，佢以净水嚟一盏，咁咪用个水杯啊，咁你装一杯净水，就经一日就一夜，咁你期间咧就系经过啊，所谓一日以共咧系一夜。就安菩萨池，咁你将呢一杯清净水，咁啊放响菩萨之前，咁啊经过一日，以共一夜咁长嘅时间，咁啊其中咧亦都包括啊，咁你最好咧就念菩萨嘅，即系念南无地藏王菩萨，或者最好咧就念地藏经。 等佛陀被净水呢放喺菩萨之前啊，呢、这个一日一夜嘅时间咧，唔系空过，或者面地藏菩萨嘅，或者仲地藏经。咁啊，然后得合掌请佛，咁啊，然后咧你就合呢个手掌，咁啊，恭且敬啊，请此一杯净水咧，或者即系饮咁样解。就回首向南，啊咁啊，点解又唔向其他嘅方向啊？点解一定要向南方呢？因为从呢个方向啊嚟到讲咧，南系代表呢个光明啊。咁啊，但系光明嘅反就黑暗，咁啊黑暗就系如痴，咁啊有如痴啦，所以对于呢个大乘经典就无毒众生。现在我哋想开智慧啊，冇呢个如此嘅黑暗，所以咧要向南表示呢个火明，表示呢个智慧。咁啊，临入口时，咁啊个逼净水咧，将要到口咧饮落去啦，你哋自心净净啊，做乜事啊？念南无地藏王菩萨的名号，你一直慢慢地来喝那杯净水呢，你的心啊好诚恳地好郑重其事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的名号，求菩萨加庇啊，开你的智慧啊。那么服水既不，那你喝那杯净水呢，咁啊，慢慢饮啦，一字饮定一字嘅心啊，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啦。咁因为你个口饮水啦，当然就不能念啦，你就用个心念。咁啊，一字慢慢饮呢杯净水，你个心咧就随着饮水啊，慢慢咧就恭而且敬啊，渐而重之。咁啊，念南无地藏王菩萨。咁啊，服水既不，咁呢杯水饮完啦，你以后嘅生活就要点点喎、哦。佢话肾呢个五身酒肉啊，肾咧就系等肾，跟住咧就要戒免，即系咧唔好食呢个五身。五身咧就系大蒜、甲葱、豉葱、南葱、青渠。是出於繁忙經，咁啊，至於點解唔好食呢個五辛咧？就因為出於《靈熱經》所講啊，佢話熟食就發入啊，如果生食咧，就增加我哋呢個嗔恨心。若是我哋食呢個五辛啊，呢、這個嘴都有呢個五辛之味，嗰啲鬼神係最中意嘅。咁啊，如果你食咗嗰啲五辛咧，就等于话食咗呢个鬼神最中意嘅嘢，咁嗰啲鬼神咧闻到佢最中意呢个五辛嗰啲味道咧，佢就去揾咯噃，一揾咧揾到原来喺你个嘴边，所以嗰啲鬼神啊就常常舐你嘴，咁啊变咗你个本世同啲鬼神啊走埋一堆咯，咁就肯定系选你个福，所以就出于《楞严经》啊。咁就系劝我一个真修行人，就要断食呢个五辛之菜。咁啊，酒就系饮酒啊。咁啊，因为酒能乱性，我哋乱咗呢个性，就可以做一切嘅坏事。世间上好多犯法嘅人，都系因为饮咗酒啊。佢本来系一个好人，就是、因为饮酒咧，先至犯法。若是唔饮酒咧，佢系一个转好人，佢唔会做呢个犯法之事。所以饮酒咧，能够引导我哋做呢个犯法事，做呢个错因果事。所以我哋就唔好饮酒，咁啊亦都唔好食肉啊，因为食肉咧杀生害命，断咗呢个慈悲心。既然我哋求菩萨慈悲加庇自己啊，我哋点可以啊再杀生食肉，断咗呢个慈悲心咧？所以亦都唔好食咗。邪淫淫就系淫欲啊，所谓男女嘅欲事， 那是最以为全部半点清净可言，但是现在就拜菩萨，我们求菩萨加倍看我自己的智慧，是一件最清净的事，亦是一种最光明的事，代表自己破黑暗，开自己的智慧光明。若是你做了这个男女的欲事，既然是污秽，怎样可以得到清净呢？既然是黑暗啊，不见天日啊，偷偷摸摸去做啊，又怎可以得到菩萨的加庇，给我们这个智慧的光辉呢？所以我们想得到菩萨加庇啊，对于大乘经典有这个多闻性，得到这个智慧，我们一定要除了这个淫欲的污秽，要除了这个淫欲的黑暗，所以不要做这个奸淫，但是都不要做这个妄语，妄语就是不诚实啊。我们原来读诵大乘经典要有这个多闻性，都是事语者真实语者，如是的真实之因可以成就这个真实的菩提果，所以亦都不闻个妄语，不及诸杀害。咁其中呢已经系讲过唔好嘅食欲，现在呢再嚟一句，唔单话唔好食，更加唔好杀，就等于话呢，孤住你唔好杀啊，亦都唔好食。一七日或三七日，咁啊从一个七日至到三个七日，乃至到此生啊，都系指你千万唔好咬文嚼字。咁啊一七三七唔食啫，咁啊一七三七过之后可以饮肉，可以饮酒食肉啦，都唔能够嘅咁啊心念。咁啊最好咧，我哋终生啊都不要吃这个五辛酒肉，不要做这个奸淫妄语及诸杀害，那么一定呢就蒙这个菩萨的慈悲之所加庇，使我们呢增长智慧啊，有这个独造性。那么所以历代以来有很多那些高僧大德，那么他出家的同时呢，他根本就识字的，好多好多啊，他一个字都不识的。一旦他出家之后呢，他从这个不识字